晚安，你好，班达克，欢迎徐化给大家政治到了，给大家一起来宾来熊班哈。那个，我们来看看马英九他的中国行，他企图让自己站上两岸沟通第一个人的角色。中国怎么看他的行前当然有很多的小粉红唱衰，那么今天甚至有人直接分析说，为什么中国让小粉红唱衰他？因为事实上马英九过去曾经为李登辉的两国论特殊国与国的关系来背书，所以呢一开始尬起起来，但是看起来显然是表现越来越让中国满意，规格也逐渐逐一拉高。现在的规格有什么不同？等一下呢，我们专家要来分析一下。但我们要问的是，台湾人是怎么看他的？十二天之后，他还是要回来台湾的。台湾人怎么看他？他感受到了吗？简单讲三个字，是不是骗票王？是不是双面人呢？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哈？先前要在台湾选举的时候，被骗票王，伊就讲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的人民家己来决定。听咧，感觉讲未歹，就是爱安尼。台湾绝对不是两岸共同来决定，是按台湾人民家己来决定。那么好，这个选上总统了，而这一会儿现在此时此刻要讨好中国了，一个安那讲哈，一共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选举前你把这句话讲出来看看嘛，你选得上吗？现在人家侯友宜、郭台铭都要选了，你才在讲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两岸都坚持一中原则，是谁？两岸的谁都坚持一中原则，台湾有坚持过一中原则吗？还是只有国民党坚持呢？好，这个马英九的访中行这个马办也蛮忙的，忙着跟陆委会来互杠，说陆委会你这样是不是就是表示呢你是两国论的这个实际的执行者。所以咱今天的水珠聊出来了嘛，过去的台北市长马市长他曾经是支持帮这个李登辉的特殊国有国关系来进行分辨跟说明的现在他又怎么看呢？我们今天好好的来分析先来介绍一下来宾，首先介绍是民进党立法委员庄瑞雄。 欢迎观众朋友大家好。 介绍是政治系的教授范思明老师。 欢迎好，大家好。 我们介绍是资深媒体黄创夏。 欢迎好，大家好。 再来介绍是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叶元之。 欢迎好，大家好。 我们介绍是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博士汪浩先生。 大家好。 好，稍待一会儿呢，这个政治朋友李正浩也会来到现场这个讨论一开始，我们先来看看英麦会已经确定了而且呢蛮特别的，还是这个众议会的主席特别发了一个非常重视的采访通知，通知媒体到场，地点就在雷根博物馆。我们来看 VCR。 准备好要跟麦卡锡见面聊些什么了吗？ 来看羊吗？蔡总统人还在贝里斯，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办公室发出声明，蔡麦会即将登场。麦卡锡办公室表示，美西时间4月5号，麦卡锡会在加州雷根总统图书馆亲自主持两党跟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会晤，声明三度称呼蔡英文为总统，而这场会议有20名美国跨党派国会议员出席，将发表共同公开声明，进行参会、逛园区等。美国罕见主动公布此会晤，让中国跳脚。 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众议长麦卡锡同蔡英文会见，中方将密切跟踪事态发展。 中国外交部连续2天警告美方不准安排政要跟官员和蔡英文见面，共计也在1天内有20架次来台请扰。 雷根总统的一句名言如果正义足够勇敢，邪恶就会失去力量。民主台湾要跟民主的国家进行交流，中国没有智慧的余地 And I'm certainly not going to speak for Speaker McCarthy or his agenda. There is no reason, none.For the Chinese to overreact. 美国国务院重申，北京不要反应过度。先前蔡麦会在美国举行消息曝光，国民党紧抓攻击，大肆宣扬以美论。如今美方率先证实，蓝委态度差很大。 议会跟我们最高元首这样往来，中华民国跟美国之间呢，可以有更进一步的邦谊的发展。 发布新闻采访稿之前，一直在制造这个见面可能会改变，制造以美论，打脸这一些扭曲的假说讯息。 蔡总统麦卡锡会晤没有变数，除了代表台美关系在突破，蔡总统也用行动破除国内以美声浪。 好，我们带你来看一下这个采访通知这是麦卡锡所发布的这个采访通知 Speaker of the House， 然后呢这个特别说这个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他呢带着这个 bipartisan 哈，就是表示双党的这个委员都会到，议员都会到场，要见台湾 President 蔡英文，就直接很正式的发布在雷根总统的图书馆，那么要跟这个跨党派的议员，目前有20几位来共同这个主持双边会谈哈。蔡英文总统呢，这个此行其实一开始这个过境美国的过程里面呢，本来呢这个民进党会有蛮高的期待说，哇，这规格绝对的管啊，这个史无前例最好的关系。后来发现蔡总统真的是非常的谨慎自治，好，这个麦卡锡直接在加州碰面，好，这个不劳这个麦卡锡来到台湾一趟，免得丢个提莫几万，很谨慎，但是意义上也达到。那么闲情还有人唱衰说什么，哎，没啦，这个雷根图书馆没这个事情啦，上面啦可能不会见面啦，我们一步一脚印，谨慎克制，但是实际上该见面的、该谈的、该强调台湾存在价值的，对方也称台湾总统的，我们逐一做的嘛，庄委员。 嗯，你看参议院发出来这个采访通知哈，就是要跟你讲，要跟上会面，台湾 President 蔡英文，就这么简单。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了哦，我们的卸任的总统到中国去，哎，大家放大在检视他这个行程。嗯，然后同样的，蔡英文总统到这一次到中美去出访，然后过境美国的时候，前两三天你注意把它看，国内好多的媒体或者说一些亲中的统派人士啊，开始讲说，你个看美国这个给啦，连这个整个会面的一个行程，蔡英文的一个行程的一个说明会，全部都把它给取消掉了。你别看了麦卡锡，你假庆崩了，你一定要卡蛋了。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美国是不可信赖的啊。现在可以证明的就是说，台湾的总统到美国去访问，其实让国人知道，就是不管谁来当总统，到国外去，尤其到民主国家去参访，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见谁。倒不是谁来说三道四。那今天我们当然看到了最新的劳工，他也生气了。劳工今天跟你讲哦，我三艘军舰实弹射击。好了，这个在国内一定会有引起一阵的一个波澜，一定会讲说，哎，你个看，惹祸了哈、哦。还没见到以前就跟你说不要去相信美国。然后呢，五号就明天要会见众议院的一个议长麦卡锡，他就跟你讲说这样会惹祸啦，劳工会生气啦，实弹开始要射击了。这个就是目前的一个台湾啊，但是今天看到总统这样的一个走出去代表我们的一个国家，然后呢又去印证了说前段时间大家会觉得说美国是不可信赖，那这个台美关系可以证明说是非常的一个深厚，然后呢也可以证明就是说美中在最对抗的时候，台湾真的你要选边，你要选对边。卸任的总统到中国去了以后发表的这些言论啊，浓浓的一个一中，就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味道。那现任的一个总统到美国去，就是捍卫自己国家的一个国格。那两相你去做比较的时候，台湾虽然内部不够团结，台湾内部对国家的意识有所分裂，但是绝大多数的一个民众，大家要是认为说哦，总统走出去就是胖胖派派啦，说啥都中不好啦，所以倒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蔡总统这一次的一个中美洲之行让我们国内的民众大部分能看到主流民意还是期待我们的总统，这样就是我们的总统啦，有为有守啦。 好，其实中国他一定要表个态，好，但是他表态表到什么程度，其实是蛮关键的哈。这个我们已经国军侦获了共计20架次，共建3艘次来扰台，就是在周边来进行这个干扰的行动，这是中国的做法。那么这个在麦卡锡还没有开采访通知之前呢，中国就先恐吓了嘛，要维护主权，所以呢是不是会军演等等的，他们都保留一个做法。而且呢这个同一时间还发布一个消息说，共军的驱逐舰已经这个编队东海军演了哈，而且号称什么随时准备战斗。美国方面也有作为啦，好，这个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讲了哈，中国没有理由反应过度，台湾过境美国行之有年，好，这个不会预测中国可能做什么，但强烈敦促他们不要再对此反应过度。白宫发言人也说，已经过境6次了，蔡总统，这是例行性的过境。我们看到总统府副秘书长詹春还说什么，正义足够勇敢，邪恶就会失去力量。只有毛宁中国发言人扑不挑，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马英九也这么讲了，来，创下你怎么看？ 基本上最近呢，双音呢，很多人在台湾内部，我想国际上其实没有啦，台湾内部很喜欢把双音换在一起，可是我就讲了好几次，我认为这两个人呢，一个呢蔡英文是低调而高明，嗯，然后马英九是高调而低级，嗯，那低级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可以后面我们讲。但是回来的时候，其实美国的态度讲的是非常清晰的，叫回到科比，嗯，科比他用的词不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语言是非常清晰的哦，嗯，中华人民不共和国不该为这次的过境当借口，而他这个借口用的是 pretext， P-R-E-T-S-T， 这个意思是什么？托故、伪装，他不是我们一般讲的借口哦，他用的字眼是牛津里面是你是故意的，你是伪装的，你是托了一个词，是恶意的，来在台湾海峡进行任何的升高，嗯，行动的一个借口。所以其实是美国是用这件事情，那我为什么讲蔡英文是低调而高明？因为就是他们讲的嘛，这样的过境这么多次了，然后先前的时候呢，苏立文还讲了嘞，蔡英文任内已经来了六次，要不是有 COVID-19， 他是用了 COVID-19， 他是没有用武汉肺炎，嗯，蔡英文还可以去更多次，算客气， 算低调而谨慎， 低调而谨慎。但是他意思就是，这已经是台海现状，这就是惯例。那为什么讲到说科比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嗯，他就是说以他们的中国的一个一中政原则，就是马英九讲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嗯，美国的一中政策是什么？你说台湾是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知道，但是国务院现在上面写的，双方1949以来互不同属。嗯，所以互不同属，所以你叫做中华。 对，美国的一中政策是你这么说，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但是我认定的是双方互不隶属。嗯，哎，所以美国也是在进行。那进行的话，所以蔡英文他没有让你升高。所以先前的时候，在哈德逊研究院的时候，蓬佩奥还有共和党的强硬派，甚至即将去纽约出庭的川普，嗯，所以大家很担心。所以你没看到从那时候，《华尔街日报》特别会出来一份，很担心那个哈德逊研究院会出了一些失控的状况。嗯，然后最后你看到是哈德逊研究院的院长亲自出来，所以执行长蓬佩奥就不会给我们。不会给这个局势造成混乱， 是。 但是现在去了雷根图书馆，嗯，也是一样，就照着就是该见谁就见谁，嗯，这个东西就是惯例，嗯，他就讲的是惯例。所以其实台湾那现在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因为你要看到是这样，太平洋司令像奥斯汀、像密利在先前都不断的警告，嗯，中国现在正在例行的春季军演， 是 CSIS 还举行兵推，嗯，中国会不会利用这一次？当成是第五次台海危机的借口托故，所以他们其实担心的，所以美国就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台湾和美国都做到是惯例，嗯，我们没有任何一点违背了现有的现状，那如果有人挑衅，全世界都知道了。全世界， 我感觉阿公啊，这个找理由挑衅嘛，没意思呢。 对，不，他就是 没有借口啊。第一个是例行性的啊，第二个是什么？蔡总统也在加州跟麦卡锡见面，并不是迎接他来台湾啊。 美国就已经把， 啊，你可不可以挑衅？你别凶哈。 美国就把丑话讲完了嘛。嗯。那全世界来看，谁是故意破坏和平的？嗯。谁是故意挑衅的？其实美国就是，我想高明就是让全世界去看谁是故意的，谁是在找那个 pretext， 嗯，找托词的。所以美国其实，而现在另外一个，你说美国有担心吗？美国也不担心，因为现在中国的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正在南海，嗯，但是美国呢，它的尼米兹号正在我们北边，它的马金岛号正在那边快速的移动，而且马上就在菲律宾，就在那边塞白塞。如果你真的要围，嗯，美国其实告诉你的是，他们也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也准备好了，对不对？好，这个我想再来看一下哈，到底是谁在唱衰蔡麦会了哈？甚至怀疑，就是某一些媒体是直接沦为内容农场了。来，麦卡锡加会议蔡英文，中国学者说呢，美国不要犯历史错误。蔡英文会见麦卡锡恐取消，哎，绿委这样说哈，那个标题哈，这个有一些的焦点就开始放出这种风声，不会见面的啦哈，有学者分析，蔡英文跟麦卡锡会面可能有变数，这都来自同一个报社系统的哈，这个有学者分析，哎，这件事情是一个讯号，蔡麦会有可能有变数哈，就一大堆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那么不论如何，现在是确定了哈，虽然有那么多的消息一直质疑说不可能见到面的，我想要请问一下叶源之议员的是。中国发言人毛宁也把丑话讲在前面了哈，他们坚决反对美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讯号。 中方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好，恫吓我们咯。嗯，您蓝军的支持者或者是你本人觉得说，在这种恫吓之下，蔡总统是不是要谨慎低调，不要惹事，不要跟麦卡锡见面？ 其实坦白讲，我也觉得毛宁不知道在讲什么。美国要不要让谁过境，不管他是蔡英文或者是谁，那都是美国政府的权利。我没有看过一个国家可以去针对另外一个国家说，你可以有权让谁过境或不让谁过境。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奇怪，所以我也不知道毛宁，我认为有点自取其辱啦。就是说，你骂了美国，然后嘞，美国还是让蔡总统过境啊？那所以呢，你试射飞弹，然后嘞，不是试射飞弹。 那如果毛宁这样恐吓我们，你会支持蔡总统跟麦卡锡见面吗？ 没有，他这种恐吓没有意义的恐吓嘛，因为之前已经都过境很多次了嘛，而且每一次他们都有意见， 这是惯例。 这是惯例，但是这次是这个最高规格跟这个众议院议长碰面。 坦白说，我们国民党以前在那个立法院是主张台美要建交的啊，我觉得这样还不够啊，我觉得应该要跟成绩要拉高嘛。所以我看到民进党很多立委啊，很高潮啊，就是说，哎呀，好棒哦，那个跟麦卡锡见面啊，那个怎么破除以美论？那我就要问，如果说台美关系是前所未有的好。那为什么拜登不出来跟蔡总统见面？因为蔡总统他是一国之尊欸，是主权的象征，是总统欸。哪有说我们国家总统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然后他们国家总统当没看到的？哪有这种事情？ 那我就想说，不要习近平，那胡锦涛要不要跟马英九见面？也就是 那个，但是 是前国家元首、啊、 前领导人，对前领导人， 但是国民党没有在那边吹嘘啊，就说什么两岸关系前所未有啊，马英九见到谁没有嘛？ 国民党没有。 现在是民进党在吹嘘嘛，就是说我们有史以来最棒嘛。 我觉得如果 今天民进党的态度是说，我们很遗憾，好、哦，我们的总统到了美国还被这样对待，只派一个类似游锡堃层级的来见我们，我们很遗憾，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外交困境，我们要继续努力。那我拍拍手，我觉得大家力争上游。 你们国民党根本在唱双簧， 民进党 去年佩洛西来，你们就说带给台海的紧张，你们现在讲法讲说为什么不是见拜登总统？ 但是民进党现在 见了拜登的话，你国民党又跳脚了。 你不能够一副就是我只要见到议长就好， 我没有能力要求拜登， 好像自我矮化。 你是说民进党在嗨什么啦？又没有见到拜登，嗨什么？ 我 不过就是麦卡锡，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我觉得有突破，但是不能那种很高潮。有没有？就是 你们很高潮啦， 不能这样子。 原之，你对美，你对美国政治真的要好好去读几本书。麦卡锡是美国的众议院议长，在美国排名是第三高的， 不是第一嘛？元首他对元首，对等要见元首、啊。 丁薛祥是他们排名第六名，但是马英九还是没见到。 马英九一直很高兴说：“哎呦，我要见谁嘛？我要见没有嘛？” 我们当然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总统能够见到美国总统，但是这一次能够见到麦卡锡，已经是突破中的突破了。从1949年以来。中华民国总统直到李登辉95年才去美国访问，两蒋都没有去过。蒋经国是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去的，还被刺啊，差点被刺伤。就李登辉当时1995年是去康奈尔大学他的母校演讲，也没有见过美国的政要。后来我们看到不管是阿扁或者是马英九过境到美国，也没有见过美国的政治人物。所以这一次蔡英文不但是见到了这个突破，而且是见到了众议院议长，美国排名第三号的政治人物，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啊！这几十年来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经验吗？没有过嘛！而且我觉得真的原之不要在那边酸了啦，我觉得没有错，见到美国总统或副总统，这是我们的未来的规划，但是也要等到水到渠成嘛。起码这是蔡英文担任总统的七年多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突破，而且会受到不只是说。这个议长有20多位议员也想要跟蔡英文见面。 哎，马英九总统以前最高层级见到谁？ 没有，就是 习近平啊。 不是，美国。 在美国没有，他就是可能就是一些议员啊，众议院议员。 叶元之，阿你问华裔级的比赛。 他有跟希拉蕊在。 华裔级的比赛，马英九总统连比狗是看得下来，你们公开台湾买？你共产党嘛，不让熟悉吧？ 他跟希拉蕊有在那个友邦那边的时候过去握手。 握到手就跟国民党标准的新闻一样， 是蔡英文 怎么不期而遇啊？握了几秒的手啊，就大做文章。哎，你们以前握个手就大做文章，哎，我们这是正式的采访通知，哎， 没有啊，我们以前没有说好棒啊， 有啦， 前所未有的好啊， 大家开始印象深刻了嘛？国民党外交那一套， 而且那是一个点， 我觉得要慢慢往上啦，但不要说好，我只要见到议长就好棒，我觉得这样子。 但是你看，我刚刚讲过，中国的东部战区在前天，他宣布有三个军舰要在东海进行军演，还强调说啊，我们随时准备战斗。 这三艘里面很奇怪，有一个泰州号，湘还有一个太原舰，它一个说是湘潭舰呢、欸。哎、欸，马英九的祖籍就是湖南湘潭呢、欸，怎么派这个湘潭舰来东海耀武扬威呢？嗯，这刻意选的嘛。我搞不清楚，这表示让习近平这样那个啊，马英九在中国不是很难堪吗？哎、欸，那什么不好派，派一个湘潭舰。所以我觉得这就表示中国、 欸、老师你果然抓到重点呢、欸、哈。 对啊， 我就讲湘潭这两个字挺面熟的。 对啊，就是马英九才在四月一号 的故乡 啊，那一天愚人节那一天在湘潭去拜他的阿公嘛，嗯、就是湘潭嘛。 而且那也是毛泽东的故乡。 对，是毛泽东故乡嘛。所以这个派这个湘潭舰的很非常故意啊。但是我认为啦，中国只会雷声大雨点小。刚才慧敏也讲了，本来是。啊，他的这个麦卡锡要来，现在去退而求其次，我们去，嗯，已经算给中国面子了。而且刚刚谈到，明天这个法国的总统马克宏，还有欧盟的这个理事会执行会主席冯德莱恩要到北京去访问，要见习近平。那这个两个人，我们知道他们这两年啊，特别是冯德莱恩对台海的关心是非常重的。他过去不谈台海，这几年开始关心台海的安全，也要求中国不要在台海兴风作浪。所以我认为中国如果动作太大。那我相信马克宏、亨德莱恩他们会在北京会对习近平产生一种压力，所以我认为他也不至于动作太大。嗯，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中国适可而止。 好，正好我们看到哈，这个南海是38天的演习，4月2号公布的是东部战区哈，就要而且特别讲到随时准备战斗。这是什么意思？有冲着蔡总统的行程来？ 对，就是冲着这个所谓麦卡锡的见面，因为蔡英文见麦卡锡的时候，中国一定要有所反应。嗯，可反过来，因为这一拖是美国人允许的，所以美国也一定要有所压制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西太平洋其实有四艘美国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待命的，所以它对于美国来说也绝对不可以造成意外嘛。所以我认为啦，他们外交突破是外交突破，中国这一部分的文攻武吓是文攻武吓。第一件事，你从中国反应就知道，这一次的突破绝对不像叶源之讲的轻描淡写嘛，对不对？如果跟过去一样没有突破轻描淡写的话，觉得老公有什么好不开心的？没有什么好不开心的嘛，这第一件事。嗯。第二件事哦，我觉得如果要比较国民党面对马英九去中国的态度，以及民进党面对蔡英文去美国的态度，我觉得国民党对马英九去中国的态度，那才是真的吹捧捧上天嘞。林嘉欣说马英九去中国叫做什么？护国壮举，他说马英九去中国叫做护国壮举。我讲 哪一国？ 不是护中国还护哪一国？ 对，哪一国？护 中华民国。 问、 你马英九去那边又被讲马先生，又被讲马网红，又被讲马这个，又被讲要饭的，又被讲丐帮，然后这叫做护国壮举。不要跟我讲五四三，这就是麦卡锡办公室发的采访通知嘛。这个采访通知没有啰里吧嗦嘛。他讲的就叫做台湾 President 蔡英文嘛、就那么简单嘛。有没有讲蔡小姐？有没有讲 Miss 蔡？ 蔡那一个？ 有没有讲蔡那个？拉蔡拉万？有没有？没有嘛？有没有讲网红？没有嘛？这就是很清楚，台湾 President 蔡英文嘛。我就问个很简单的，马英九在中国大陆绕这么久，有没有任何一个官员，公开私下不论，大小官员不论，叫他马前总统的？一个都没有嘛， 还叫记者不能这样提问， 啊、 不然把台掰出力。 那你还跟我讲叫 掰收音， 还跟我讲叫护国壮举，那这东西，那请问蔡英文这叫什么？宇宙第一是不是？没有，我觉得这很公道，可以讲嘛。我这样讲平讲持平来论，为什么这件事情大家会讨论？原因就是因为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去了美国，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去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上以及国内政治上呈现很强烈的对比嘛，两边的一言一行一定会拿出来比较嘛，到底你做什么事情嘛？我认为蔡英文在美国至少做到两件事，一个叫做平等，另外叫实质。什么叫平等？你见麦卡锡的时候，我就是蔡英文总统，你就是众议院议长，就叫平等。什么叫实质？ 而且这个彩通还是麦卡锡这边发出来。 对对对，我特别特别弄一下来，导播再大一点，你看。它上面是麦卡锡办公室发的哦，对不对？然后麦卡锡办公室的官衔在这边哦， 对， 他特别发的，所以这叫做很基本的，叫做对等尊严嘛。国民党每次去中国不都讲说我要对等尊严？什么叫对等尊严？这叫对等尊严嘛。什么叫实质？台美现在的合作都是实质合作嘛。不管军事上的合作、经济上的合作、科技上的合作，都很实质嘛。啊，宋涛见了马英九，给他什么合作？给他什么实质的伴手礼？哦，见了马英九之后，未来两岸之间，台湾人去中国不用做 PCR， 这叫什么伴手礼？谁怕谁啊？我比你还怕中国哎、欸！哎、欸，你说飞机少一架也好嘛，嗯、飞弹少一颗也赞嘛、嗯，那个军舰少来台湾绕一绕我都 OK 嘛，就是免 PCR， 我还想 PCR 你啊、嗯，你 PCR 我， 连你都吓到， 不是中国病毒搞到现在，我不知道这我中国病毒现在变种到什么程度，我都不知道，嗯，对不对？所以我讲句实在话，我们也没有真的要贬低谁或捧谁。只是说叶文之说蔡英文是矮化之旅哦，嗯，我这句话真的过头了啦，嗯，对不对？如果见到美国第三号人物是矮化之旅的话，那马英九这叫什么旅？打洞之旅，嗯，就一直打，一直矮化，矮化到底就打洞，打洞 钻地洞走路， 钻地洞之旅嘛。这、啊、我觉得其实可以持平而论，面对蔡英文的外交突破，我认为朝野政党都应该给予肯定、嗯、我觉得这是最基本反对党要有的成就。 好，广告之后我们更多讨论，再来关心这个马英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在国内呢，这个有一个所谓的知情人士又来了，有一个知情人士他出来讲说，其实马英九此行成就是非常高的，也为两岸未来和平做下了一个定调。真是这样的状况吗？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其实国民党现在到底该如何拿出一个两岸论述，状况是非常的尴尬。他们除了批评这个民进党呢，现在岂不是民进党就讲得很清楚嘛，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一直以来两岸互不隶属，而且呢必须要承认互相分治的一个事实。但是马英九总统到了这个中国的一言一行，让我想到了还没有 iPhone 手机时代的勾扎郎勾扎的循环，时代都被他加，我们一只手就在查遍全世界的资讯了。他还在引述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分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其实是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攻击打拼，让很多学生几乎就回到了一个上课的时期了哈。这样的一个说法完全凸显了非常一个荒谬的一个状况。今天他去探视祭吊了张自忠将军。马英九其实中国行一方面是回顾这个整个抗日之旅嘛，筚路蓝缕，一方面呢是讲一些让中国听了觉得一中原则的话。今天他看到张自忠将军哈、掉下了眼泪了，我们来看 VCR。 我们庆祝为抗战之都，英雄之城，来呈现 参观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听导览员谈历史，马前总统瞬间马教授上身。 我觉得其实就要跟老师对手第一双手的这个南方大学进行上课，那他把不同赶走之后，这个进入英军的营地，那一些孩子 一边喊一边比手势，说历史故事带中华民国万岁。这时导览员表情有点尴尬，马英九接着继续爆料。 陈大钊、陈大明本人那时候退伍队人，公民他没得办事嘛，这很多人不知道。 重庆是国民政府抗日时的陪都，抗战遗址博物馆曾经是蒋介石官邸，还放了不少国共当年合作史料。马英九此行的安排，处处充满两岸连结。上午则是致敬张自忠将军。 你们这一走，九成的民族英雄，我留下，可能成为被千夫所指的汉奸。 听导览听到眼眶泛红，马前总统一度拿出手帕擦拭，致上鲜花后，再度回到墓前。 再鞠躬， 尽忠报国，周恩来。 再鞠躬， 为国捐躯。 三鞠躬， 是中国。 张自忠在抗日中殉国，并未参与国共内战，因此深获中共褒扬和肯定。马英九此行用历史框住两岸关系，强化九二共识和一中，试图为国民党两岸论述定锚。暂时找不到新论述的朱立伦和侯友宜也只能先尊马，但离民意越来越远的代价，最终还是国民党得盖瓜承受。 好，这是马英九的返乡之旅哈。我等一下问一下这个创下，就是说对于这个老一辈哈，跟日本人打完仗，接下来再打共产党的人，这些农民们，哦，他们一开始打日本人嘛，没打死活下来的继续打阿共，阿共打完了，现在回到台湾，当时蒋介石是不准这些农民结婚的哦，不要让他们在台湾落地生根的哦，因为蒋介石要带着这群人再打回中国，再打共产党。马英九过去是反共反出名的。他在蒋经国面前难道不是因为反共反出名拿到国民党的奖学金诸多的鼓励吗？他是反对共产党的，他这一趟回去也不敢多讲共产党什么，他就是一直在抗日之旅。坦白说，马英九 就是中国人。过去阿扁也讲伊是香港脚，不够传神，伊就是中国人。伊今嘛等你哈，快点很多这个抗日的历史啦，中国的情怀啦，我完全可以认同。但是就是阿扁也讲了一句话嘛，太平洋无看过，你想那不爱修过，你不用修过，你今嘛人高规格，虽然没有红地毯。哎，让你回祖国了也不错啊！你喜欢哪一个地方，你就去哪一个地方啊！我们台湾人想要在哪里，我们就要在哪里啊，对不对？我们不要让你拖着被共产党统治啊！基本上顶不起共产党在统治中国。所以要请问一下这个汪博士，这十二天的这个祭祖之旅哈，现在逐渐的进入尾声。一开始讲到什么武汉抗疫是什么全人类成就的时候，全部炸锅。他赶紧拿着手机哦，念了两次，就祭祖的时候有没有用他的湖南乡音说：“哎，我当选了中华民国总统，这是马家的荣耀哈。”这个总统是不干单。阿金马写安怎？即将介入尾声了，把整个台湾拖进中国的一个原则里面，这你能接受吗？ 对我 台湾人能接受吗？ 当然，马总统他是一介平民啊，没有官方身份，所以他作为个人祭祖的这样 还在领我们总统退职金呐、 啊。是了是了，但是他是前总统嘛啊，所以他毕竟去中国访问跟蔡总统去美国访问，他不是一个等级的啊。蔡总统是现任国家元首，但是马总统的情况这一次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你说的这两个问题嘛啊，一个就是他对于中国防疫的这样的高度评价啊，去参观这个中国吹捧习近平亲自指挥啊，防疫动态清零成就的这样一个展览，然后为中国这个不顾这个中国的病毒啊，让全世界这么多人染疫，这么多人死亡啊，可是他还是为中国这样啊涂脂抹粉，所以我觉得这是当然引起了这个全世界人民的，特别是台湾人和台湾医界的这样一个炸锅啊。那我觉得他第二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关于他对于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间的一中原则，他觉得是互通的和表示赞同的这样一种态度啊。特别是他提到这个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讲一中的啊，可是我觉得他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这里面有三个很严重的问题啊。第一啊，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啊，它是有排他性的，它不可能在一个国家里面你同时赞同中华民国宪法又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因为这两个宪法是对立的啊。特别是如果你仔细读马英九引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里面是明确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推翻了中华民国的啊，是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中华民国的这样一个胜利啊，而且特别里面讲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啊，这个白纸黑字讲得很清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所以如果马英九也 这是中国的宪法的， 如果马英九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话，他等于是赞同这句话，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嘛？啊，因为 马英赞同啊， 因为马英九说他赞同嘛，因为 他赞同啊， 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民国宪法都讲的是一中原则，所以我们两家的宪法是一致的嘛。那所以他就有逻辑的问题嘛，等于是他赞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这句话嘛啊，这是第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他一再强调这个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讲一中原则，可是如果大家啊仔细的去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么定义一中原则的，实际上它包含三个部分嘛。第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第三，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如果马英九认为这个一中原则是他赞同的话，等于他赞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讲的这个三点论的这个中华一中原则嘛。 这个问题就非常大了，我觉得马英九是、 啊、你不要给他空间好不好？他自己引述中国宪法，就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啦、啊。 对， 所以老师你都还给他留一个空间呢、欸。马英九亲白纸黑字就是这么讲的、欸，就赞成中国宪法、欸。 是，所以我就说他有很大的问题嘛，就是说第一，他必须完整的表述中国宪法，你赞成的是中国宪法里面什么样的文字，对吧？第二，你赞成的中国的一中原则是什么？他对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讲清楚的话，他如果讲清楚的话，他实际上是我认为他有被人控告违反刑法的疑虑，我觉得他有出卖台湾出卖中华民国领土的疑虑，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严重的。 所以你 是 带起 我觉得这事情呢、哦、是、嗯、我要补充一下，其实马英九这件事情呢、哦、第一个马英九显然没有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条文里面没有一条有台湾，它是写在序文里面第四段的一句，所以它不是正式的条文，它就在序文，那序文里面不是条文哦。那第二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尊重他们的宪法吗？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中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把他们宪法当成一回事吗？从来就没有。但是我们这边话深究条文里面，我们是列在条文的哦，是经过民主程序的哦，所以他拿两个对比，这已经是非常的荒谬。可是马英九这件事情在国际上是对台湾有个重大危机。嗯，什么样危机呢？因为先前的时候，现在全世界台湾地位国际化，台湾的这个状况国际化，台湾的价值国际化，但是马英九把他拉回那个所谓的那个一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把他拉回是内战未结束， 还没有 iPhone 的时候， 内战未结束，他把它定义成内战未结束，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内战状态，就 还在内战中。所以为什么马英九会有和平协议，就是活在内战那个状态之中、嗯、那如果是内战，那在里面就给了中国一个说法了，这是内战，嗯，美国不能干预，他这变成是一个呼应了，是一个唱和， 就是我们那么努力的让台湾问题国际化， 对，然后 马英九跑去一趟是贵认祖归宗之旅， 对对，那变成是秦刚可以拿出去说嘴的一件事，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国民党一定要 其实国民党够聪明，一定要撇开马英九， 要撇开。然后第二个是刚刚讲到张志忠，其实眷村的小孩，嗯，从小我们是看《音乐全球》，每个礼拜六都要看，是 柯俊雄主演， 对， 前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柯俊雄。 可是大家真的对张志忠是有感情的，所以我 是尊敬的， 是尊敬的。可是尊敬在哪里？最后的时候，他拿出了一把短剑，叫做军人魂，然后插到肚子里面去。英烈千秋，我临死绝对不投降，绝对不低头，绝对不被俘，绝对不受辱，然后高喊中华民国万岁万万岁。你马英九不是会学孙中山讲话吗？ 你讲到这边马英九应该又要眼眶泛红了。 不是，马英九应该演啊，你也喊一声中华民国万岁万万岁，站在一个牧场上啊，我们每个人都记了这一幕啊，对不对？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你不敢嘛。然后另外一个是去到那边会让人家觉得大家尊敬的张志忠是军人魂，嗯，军人的那种态度，嗯，可是另外一个是要告诉马英九，5月16号那天殉国的除了一个叫张志忠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不敢去的，你也有经过那附近的张灵甫，嗯，张灵甫也是5月16号我们的忠烈祠第一号牌位剿匪死的，嗯，剿匪牺牲的， 抗共的、啊， 抗共的，你马英九怎么不敢去呢？都是5月16号，我们眷村小孩都记得二张，你怎么不敢去张灵甫？ 以前明明是抗共义勇军，抗共先锋是马英九，哎， 对啊， 对，所以你去张志忠的将军的墓去鞠躬掉眼泪， 就应该去张灵甫啊， 张灵甫也应该去啊。1948年的徐蚌会战，徐蚌会战的黄百韬，1949年的这个淮海战役的邱清泉， 而且同一个5月16号殉国的呀。 这些国民党的反共的将领，国共内战的将领，你一个都不去，所以表示什么？你只敢反日，你不敢反共嘛。所以马英九他讲这个什么中华民国宪法什么都啊，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主权重叠。我们现在最怕就是重叠了。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蔡英文讲的四个坚持，最重要的什么？两岸互不隶属。赖清德也讲两岸互不隶属。你今天马英九说啊，我们中华民国宪法也包含中国大陆，那中国又说啊，我的宪法也包含台澎金马，那两岸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吗？就相互隶属嘛， 就是内战状态、啊、 对嘛， 对台湾最不利的就是内战状态啦， 被人家扯不清嘛，而且在国际上是中国对岸有话语权， 是比台湾大很多嘛，所以你跟他讲一样的话，你会附和中国的一中政策嘛，你掉进了中国一中政策的陷阱不自知嘛，然后一中就是什么台澎金马属于中国嘛， 我不这样 看。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英九自己把台湾的国际空间给限缩了嘛，可是你看他2015年11月7号的马习会晚上晚宴，马英九带了金门高粱，带了马祖陈糕去，喝了两眼红红的，醉醺醺的啊，笑来笑，笑来笑来笑去的。习近平抿一点，抿一口就不喝了。嗯，为什么？习近平就是因为知道2016年蔡英文会当选总统，而且高票当选，我对台工作等于失败了，所以我要你马英九过来当人形地牌，跟我来新加坡表示，哎，两岸最高领导人见面了，给习近平的对台工作加分。我招之即来，呼之即去。你是我的工具人，我干嘛跟你喝啊？我喝酒是看对象的，我跟普丁可以干杯，我跟你马英九我就免一下。习近平当马英九当乐不可支啊、哦，好喝好畅饮。嗯，所以最主要是什么？为什么习近平看不起马英九？就你这个你的格就没有到一个总统的格嘛？所以我到目前为止，你看他见的四个人全部都是省委书记，三个是省委书记，一个是重庆市委书记，就地方级的。嗯，你本来说要见到的这个啊，黄沪宁有可能肯定见到黄沪宁，或者我们看到其他的这个政治局常委级的、嗯、都没见到，啊，都什么丁薛祥 还没结束啦啊，还没结束、 哎，那就看他继续表演， 哦、看他继续 继续表现、嗯、啊，你表现习近平觉得满意了， 表忠啊，看如何表忠，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哎 在克水主 辩、哎，搞清楚那个所谓的沈晓明那个湖南省委书记说你是个不折不扣的网红，哎，嗯，这侮辱人吧。我马英九是政治家，你好歹说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了不起的政治家。网红是什么？就是你是为了凸显你这个收视率或者点阅率，对不对？你这边耍宝，这是这种很轻蔑的态度嘛？所以我真的觉得被人家说网红，马英九还不敢反驳。我觉得沈晓明完全就是给马英九穿小鞋。 哎，委员， 我会觉得范老师太小看马英九了。为什么呢？你看马英九这套到中国去哦，他就讲说，你看哦，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那个序言里面就讲了，台湾是中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人在看宪法不会只有去看序文呐、啊，嗯，他一定接下来会去看 每个条文呐、啊。 第一条是在讲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第一条就是在跟你讲说，工人阶级专政，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然后接下来跟你讲什么？社会主义的基础。就是中国共产党专政第一条的最后一项跟你讲说，任何团体任何人都禁止去破坏。马英九会不会没有去看第一条，只会看序文，因为骗贵，所以马英九其实都知道。范老师刚讲说，哎，其实马英九到中国去只敢反日不敢反共，马英九干嘛要反共？他过去的反共看起来全部都是假的啊。你说从过去他还没当总统以前他的言论，跟现在这一趟到中国去的言论，你注意把它看，那真的是你说在我们台湾呢， 是精心的安排。 不是，如果说过去曾经投过他票的人看了，会觉得说 会会 哇，你他我看这说算你几块的这中统，你怎么卸任又到中国变就变成是今天他所有的这一些哦？你说刚创下兄讲说，哎呦，他现在只看见到这些人，我告诉各位。马英九接下来会看到更高层次的人，嗯，就很简单，老共奴叫你怎么演，你配合的演，要见谁他都给你见，所以这个就是台湾我们看起来就很悲哀的一个地方啊。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台湾民主化以后，我们台湾内部好不容易大家对国家的主权的意识越来越高，哪怕你说国民党说，哎，要讲中华民国，我也觉得 OK。可是呢，国民党今天是怎么问呢？他说你反他今天访问民进党哦，不是去问他们马英九说、嗯、你敢公开去讲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另外一个国家吗？我会觉得你国民党在问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对台湾人来讲当然是一个国家，不然它是什么？在台湾没有任何没有几个人除了马英九或者除了国民党的少数统派以外会讲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啊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是我们台湾的一部分，怎么会去讲说就问我们现在的在野党来问我们现在的执政党说你敢不敢公开去讲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另外一个国家，这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所以这个齁、哦、 后坐力会很强。 国民党归乱去呀，还有马英九过节乱糟糟。 你说朱立伦怎么办？ 我 朱立伦怎么办？ 朱立伦 侯友宜怎么办？ 侯友宜可能听不懂。 所以你会觉得说 朱立伦就把逃跑莫雷歇吧， 变成国民 党没行程啊，不能出来回应啊。 对对对，但是侯友宜听不懂。 讲政治的人一定会讲什么？你要投票嘛，要选票嘛，一定讲说主流民意是什么。那你现在问这些问题都违反主流民意了，所以我会觉得国民党是很夸张的，就是说你到底活在什么样的一个世纪。马英九这一次到中国这一趟里面，其实对台湾人也有一个好处啦，就是说哦，你国民党算中东这种都用赔你啦，因为选前讲的话跟你卸任以后你表现出来完全都不一样。如果马英九，我刚为什么一个冲动说，哎，袁志，我电话借你，你赶快打电话给马英九，叫他跟他讲说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就主张跟台美来做一个建交，就是说那个基本的底线你都守不住，你那个倒退的太可怕了。中国好不好？马英九可以认为他很好啊，我也不反对啊。你对那个地方有浓厚的一个感情，你说血浓于水，我都不反对。但重点就是说，那么爱哦，也可以用一个动作。用一个动作来证明说你非常爱中国、啊、叫你全家人都是美国人，你就干脆全部都移民到中国去就好了。所以 没啦，我干嘛给是马英九就是中国人、哦、他父亲的骨灰坛上就是四个字大家都看过的，画图建统。好，但是我想要问一下创下的，就是说建村的伯伯们打过日本人，打过共产党的、他们现在看到马英九现在回到这个中国的表现是这样，到底伯伯们的看法怎么样？ 没有看法。 为什么？ 对他没有兴趣。 为什么？ 他们就觉得这个人早就已经、 欸、真的、欸、因为我 对 所以其实他们其实对于马英九根本毫无兴趣。 我特别深入蓝区哦，深蓝区猛攻，马英九总统这样做你们到底觉得是加分还是减分啊？ 没有看法。 没感觉。 然后 那个人没听到哎、欸， 对对对对对， 现在也被攻上， 对对对对，是这个感觉，所以其实是没有看法。 问题是朱立伦恐怕不是这样看的，朱立伦会是重伤，怎么个伤法？好，我们广告之后更多讨论，马上回来。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当这个世界各个国家都在为台湾努力发声的时候哈，我们看到马英九总统在这个中国的所言所行令人非常的摇头，连创下都说这个眷村的伯伯们庆菜一样哈，我们在那冲什么？但是咱来看这条新闻哈，洪金刚懂的讲，台湾呢不断的努力的打拼之下，这个记者工作其实蛮有正义感的哈。在联合国提问的时候呢，问为什么台湾人不能够进入到联合国里面？联合国难道是中国在把持的吗？蒙嘎这的秘书长都批评了哈，我们来看看这段内容。 Secretary General's position on China is guided by the relevant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on the One China policy. But sorry, I'm not asking about China. No. 总统蔡英文外交行，全球关注。被问到有没有话对蔡英文说，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牛头不对马嘴。而这个问题还没好好解决，外媒接着问 Taiwanese citizens, the passport holders who are not even allowed into this building to take a tour. Does the Secretary General have anything to say to that? The policy of the UN is that the premises of UN headquarters are open to people with identifications.Of member states of this of the UN. 杜加里克的回答让这场外媒无法接受，因此马上再被补一枪。 Taiwan citizens used to be allowed into this building, and they're not allowed now. How did that change? I don't know when or when that happened. 外媒在拿科索沃为例，穷追不舍，质疑联合国秘书长搞歧视。 So there are Kosovo passport holders, including senior Kosovo officials, who briefed the Security Council. They're not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How are they allowed? I wouldn't have thought that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someone who wants to practice think, discrimination. I don't think this policy. I think this policy has been in place for quite some number of years. 面对外媒轮番炮轰，杜加里克无力招架，法国记者开最后一枪。 Is China willing running the UN? This is.One of the most ridiculous questions I've heard today. 杜加里克脸色难看，撂下这句话就匆匆结束记者会。而正因为有关台湾议题，他总是这几个字解释一切。 The One China policy. 也难怪外媒不忍了，直接对决。 好，这就是台湾有实质的进展。所以呢，包括媒体记者哈，来自各国的媒体记者会帮台湾来提问：为什么中国？为什么马英九到中国这样的一个一言一行引发众怒？汪博士， 咱台湾行家己的路好好啊行，是上咧敢怕，是上咧敢懂。难道这个马英九自己没感觉到吗？他现在又要把台湾锁进去，处于中国内战的状态。 这个我觉得马英九这个人分析啊，他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所以他的人可能是活在他自己的一个现实平行世界里面啊。那 马的多重宇宙， 对，马的多重宇宙啊，他那个共产党的省委书记说他是马网红，我觉得也是没错了，因为一般当网红的人都是有非常强烈的这种自恋、自我表现的这种。 欸、可是从中国的从政者讲这种话，是不是真的在贬低他？ 我觉得有以开玩笑的口吻来贬，实质上在贬低他。 嗯， 因为你作为一个马习会对等的国家元首啊，那你说这个马英九是一个网红马网红的话，那习近平是什么啊？所以这个从这个对等的角度来讲，实际上这个话实际上对马英九是非常的一个贬低啊。 嗯， 那这个我觉得问题是说马英九他实际上自己啊所做的这些行为，配合中国所需要的这种大外宣的演出，包括去参观这个习近平的抗疫的这个展览， 嗯， 包括去这个。一路用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抗日的这个纪念活动啊，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于台湾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大家要记得，在所谓抗日战争时期，台湾是日本的一方啊，所以你去纪念大量的整个行程。我不是说我不反对马英九去中国参加一些抗日纪念活动，因为毕竟那是国共合作的一个象征嘛，啊， 嗯， 但是你作为被台湾选民选出的总统，不大量的去参加所谓中国抗日的活动， 就跟你说他中国人啊，他只是在选前假装是吃台湾米喝台湾水啊， 所以台湾的选民来看在眼里，实际上是有点尴尬的一种状况，因为台湾在抗日战争中是站在日本方这一边的。 台湾那时候就是被殖民啦，没有选择的立场。 对，你可以说是被日本殖民，但是台湾人在当时是日本国国民。 咱这当中就是韩籍落土烂啦，咱就是可怜啦，台湾的悲情啦。 啊，对， 这段是蛮纠结的啦。 对啊。 但是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应该是更纠结的哦。正好你身为前国民党的一份子，你怎么看待哈？马英九在对岸谈中华民国嘛哈？陈以欣说，你看。只有马英九敢在中对岸谈中华民国，你们都没有肯定他，他这个意义胜过马习会的一中各表啊，这是陈以欣的说法。但是呢，这个周景文哈，资深媒体人，他疑问国民党，请问马前主席为何要跑到大陆地区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不仅表别人的，还进一步，这个叫什么？肯认是事实，这是不是公然违宪叛国叛党？有没有马英九有没有违宪叛国叛党？ 对，这就是问题哦。因为国民党只看马英九讲前半段，马英九前半段说依照中华民国宪法，大陆地区也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国民党看这段，哇，开心的不得了嘛，说是护国壮举。可问题是马英九下一句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这样讲。这是我们在谈的，就是如果马英九有意识到他是中华民国前总统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完全不该从他嘴巴里面吐出来，一个字都不该从他嘴巴里吐出来，没有那么复杂的法理啦，有中华民国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叛乱团体啦， 对啊，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中华民国嘛，没有什么有中华民国宪法又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件事情，可马英九可以把它并在一起讲， 所以他违宪叛国叛党。 所以周景文是真的厉害，他就是一问，一般我们都想凑个三问，就先问两个，想办法凑一下，感觉比较 十问。恭喜不 对，他就是一问，一问就是为什么中华民国前总统可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嗯， 就是核心中的核心嘛。第二件事情，马英九行程说穿的嘛，他有去看反清的行程嘛。他有看抗日的行程嘛， 嗯， 他就独漏反共的行程嘛， 嗯， 可在中华民国近代史里面，反清、抗日跟反共这是三个必不可缺的元素哦，而且更遑论国民党败逃到台湾的时候，就是反共不彻底嘛，反共失败嘛， 救国团全名叫反共救国团，你知不知道？所以你不要跟我讲罗一芳的，为什么你只看的抗日不反共？好，这一件事，那你可以说马英九是毒肉。那马英九最少看到抗日行程，比如说看张治中嘛，他有没有强调一句，日本人是国民党打的，不是你共产党打的？哦，这很重要哦。现在你去看中国， 郝柏村有讲对不对？我记得郝柏村有讲， 历史上只有一个他们自称的平型关大 局，对， 其他所有几千场会战争，几十个几百场会战，没有一个是解放军打的。而且马英九只要讲一句啊，你们当年的时候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 对啊， 他连这句话都没有讲过。 所以我同意范老师的判断以及庄委员的判断，他接下来会见到更高规格的人，对不对？ 对，因为你一路很配合嘛，而且我跟你讲，我讲句白话文，现在中国派所有抗日神剧哦，都打成是解放军打的哦。嗯，解放军将领会说：“同志们，再努力一点，再打八年，我们就胜利了。” 八年抗战开始了， 有这种台词哦。可问题是，你马英九有拨乱反正吗？嗯，没有嘛，对不对？我觉得马英九要好好去解释，或好好去思考，为什么湖南省委书记会讲马英九是网红？这件事很有趣哦，大家都没有去细谈哦。湖南省委书记敢讲习近平是网红吗？不可能。 对，我觉得中国的政坛是很严肃的。 对， 他说马英九是网红，这绝对不是， 他不小心说出中国领导阶级的心底话。嗯，中国的领导阶级能当到湖南，能当到省委书记，正部级以上的人物，讲的每一个字都是有意义的嘛？他们一路在崇关的地图中讲错一句话，就下课了嘛。嗯，人民日报漏印习近平三个字全部拉回来烧掉，对不对？嗯，你怎么会湖南省委书记公开场合说马英九是网红？两件事嘛，一个中国领导阶层就觉得你马英九是来蹭流量的嘛，是网红嘛，叫你哭就哭，叫你笑就笑，叫你唱歌就唱歌，叫你学模仿孙中山你就用乡音模仿孙中山嘛，你就是个搞笑咖嘛，这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因为你是网红，你讲这些中华民国对来说都不算。哦，对不对？ 你讲中华民国在中国其实是犯大忌。 对， 我也 OK。 所以我赶快把你定调成网红嘛。他是上午先在湖南大学讲出了中华民国宪法之后，下午见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就叫你网红嘛。把你定调为网红，你就是搞笑咖，是个小丑。所以呢，你讲那些啊，大家笑一笑就过去了。所以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嘛？那请问， 这里安内布了洪秀柱的地位更加管了？ 有啊， 洪秀柱还比较被尊敬呢、欸。 我跟你说，洪秀柱他捅就捅了。中国最讨厌什么？吃中国饭，砸中国锅，就是马英九现在的行为嘛。我又要去接受这个欢迎，然后又要修路，然后又要曝光，可是又偷捅，这边偷渡一点中华民国，这边偷渡一点前总统，我都赞成。可是我的意思是，你这么辛苦，何不不要去？ 是啊， 对不对？你在台湾爱讲你是总统就讲你是总统，你去美国怎么讲怎么讲嘛？你为什么要去被羞辱成这样？被讲马先生、马这个、马那个、马网红？ 所以你研究中国半天，当他说马英九是网红的时候，你心里想说马英九完了， 你就搞笑咖嘛， 没位置了，没地位了。 网红要懂中国的官场。叫戏子或网红叫什么？叫做下九流，听懂没有？戏子叫下九流，嗯，对不对？所以你被马英九一个前总统被定调为戏子是网红，我没有贬低网红意思哦，在台湾我们都很喜欢网红，嗯，可在中国官场，他就是把戏子定调为下九流嘛，嗯，呼之即来，招之即去嘛，怎么可能？然后马英九听了笑笑，假装没听到。唾面之干不过如此而已，所以我讲，你早知道去中国会遇到这些待遇，你何必去？嗯，你何必去？你在台湾，我们一样尊敬你啊，不管你我支不支持你，嗯，我们立场一不一样，叫你一样叫你是马前总统嘛， 是 不会叫你马网红嘛，所以大家不要小看湖南省委书记讲网红这两个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网友叫马英九乞丐，嗯，这些文章到现在没有删掉。 还没删掉， 没有删掉，你下九流啊，跟乞丐一样啊。 然后还一直问他说：“你在那边吃吃喝喝的是谁付的钱？” 对啊，没下掉，没有删掉啊。所以他说出中国官场对马英九真实的心声啊。 好，如果 刚刚郑浩说马英九是下九流，我很担心是不入流啊，连流都不算，你算了。嗯，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湖南省委书记说啊，沈晓明说你是 网红是什么？就是说你哗众取宠嘛，就你小丑嘛，这是很贬低的话。我就觉得马英九不生气，不掉头走人。 他们是未免他是在取宠，取共产党的宠。 对，所以你看到就是说，他这样的一种被那个中被湖南省委书记这样屈辱，这是一种屈辱嘛？你好，就是我觉得你起码对我的专业有点肯定吧？还好，起码我是法学博士，对不对？还有我是宪法、海洋法专家，对不对？我还当过这个台北市长、总统，起码要给我点专业的尊重。没有哎、欸，说你是网红。 哎、欸，我补充一下，你知道下九流是哪些？搓背的、修脚的、剃头的、戏子。 你站好，你怎么九流记得清清楚楚？ 马英九被讲得像搓背的，像是怎样？ 不是，他回来之后已经把国民党给剃头了。 卖油的。这怎么搞嘛？你这个总统被讲的是搓背的， 其实他应该要翻脸。 对、啊， 翻脸，我觉得这个过度延伸超意的啦，这个言者无心的。那这样我说李正浩是一个帅哥，我就说、啊、小白脸啊，靠脸吃饭。我觉得这个大家要恶意， 没毛病的、啊，没毛病的、啊，没毛病。帅哥，你靠脸吃饭，没毛病，没毛病。 马英九人家明明就讲说他是网红，是意思是说受到广大关注，啊，你偏要从负面去解释。那帅哥也有负面词啊，你这样没实力的、啊，卖脸的啦，只会保养，每天敷面膜，就是 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 所以你觉得没有侮辱的意思？ 我觉得很超意啦、嗯。那我觉得很多东西都超意，比如说马总统去跟那个湖南大学学生演讲，对不对？一开始对，你知道刚刚讲，他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就是说后来把它分两部分嘛，台湾部分跟大陆的部分嘛，都是我们中华民国，这件事绝对没问题，因为他是讲宪法嘛、嗯。那后面大家觉得有问题是说，他重复了一下说你们的宪法就是指那个中共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哈、嗯，也是把台湾纳入一部分。好，他只是描述这件事情，他没有认同这个事啊。 那但他要说，但是你们的宪法是错误的。 没，你先 这样才是捍卫主权啊。 你好是说，因为你没说这个，所以你就是对，可是你就是错。可是他没有那个意思嘛？就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李正浩在他的脸书上面声称他女朋友是林香，然后我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我说李正浩在脸书上说他女朋友是林香，难道我就认同吗？李正浩怎么可能追得到林香？我不可能认同这件事情嘛。嗯，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把这种事情扯在一起。然后我觉得陆委会也非常奇怪，马英九讲说他讲的话都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陆委会就是根据两岸关系人民条例，他的业务就是要执行两岸关系条例的一些相关的事项，就他跳出来骂说，哎、欸，马英九你不对，台湾从来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我也接受啊。 你接受？ 我当然接受啊，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49年之后成立的啊，他什么时候统治过台湾？可是马英九并没有讲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啊，所以我觉得陆委会就乱打一通，你行政机关怎么可以这样子？ 不止马英九如此啦，国民党的想法其实很大部分也都讲说啊，你们的所谓的一中各表都在讲说上面是一个中国的框架啦，啊，我中华民国也是中国的啦，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属于中国的，你们的想法就是如此嘛。陆委会今天是很严正的出来跟你讲，马英九你引述到台湾是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时候， 马英九没有这样讲， 没有，他在讲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前言的部分嘛，所以陆委会才跳出来讲说，你爱记的呢，你这过。陆委会艺术的写呢？你这回台湾被你的总统呢？怎么会？我们当然台湾跟我们中华人民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是互不相隶属嘛。讲这个哪有什么不对？这个叫国家严正的一个立场。反而你卸任的一个总统，去到中国，骨卡拢折出来。 来，将军，我们军中弟兄怎么看马英九中国行？ 这当然齁，马英九这次去，你大家认为说他是重新定义，可是他这次去，他谈到了你们的宪法，这。不互相否认，没有叫你承认啊，你怎么可以承认中共的宪法呢？中共宪法自始至终就是一部叛乱宪法，对我们军人就是这样子，那是叛乱团体。我现在讲的非常直接的、哦、很多人说我们从军以来一直教我们一件事，要光复大陆国、解救大陆苦难同胞，现在不行啊，现在你去光复看看，那叫侵略。美国不容许，全世界啦，不容许俄罗斯去侵略乌克兰，那难道容许乌克兰去侵略俄罗斯吗？所以反攻大陆、光复大陆，那也是一种侵略；统一台湾、武统台湾，那也是一种侵略。那既然都是侵略，那么不就是各属于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吗？本来是叫你互不否认，现在你居然承认了。你居然承认了对岸的宪法。当你承认中共的宪法之后，你说你们的宪法，那不是宪法，那是叛乱啊！对于中华民国，那是叛乱。当你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不会有两个中国的状态之下。 那是不是中华民国被消灭了？我们到目前为止，中华民国依然在，永远在，否则我是什么？我难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台湾支部下属的陆军少将？不是嘛？嗯，我是中华民国的陆军少将，我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过去，他重新定义了，为什么？因为中国国民党的两岸论述越来越模糊，朱立伦讲不清楚，侯友宜不会讲，可是马英九这次一去，他要重新定义一次九二共识，就是、 欸、马英九、欸、国民党已经失去中华民国了、欸， 哎、欸，我就放掉啦、 啊。台湾真哎、欸，民进党真的是变成中华民国 了。当你在湖南讲了说中华民国宪法，还有你们的宪法，当你承认你们的宪法的时候，你就否定了自己啊，互不承认嘛。但是马英九回来有没有贡献？他对国民党有贡献，他重新定义了九二共识，就是九二共识，就是一中那个个要讲小声一点，一中。表，哎，对，那个个要讲得很小声，一中表，对， 一中制表， 哎，对对对，那个个讲得很小声，就跟他在湖南大学讲那个齁，中华民国，哎，中国很小声，他中华民国讲得很小声。 你觉得朱立伦跟侯友要跟着买单吗？ 不得不买，因为他没有 论述。不得不买， 因为没有论述。 所以他定义了九二共识，国民党得跟着走了。 不是，我就已经帮侯友宜下一帖药了。侯友宜现在问题是民调起不来，你马英九民调起来。哦， 他不敢了， 这么猛，学徐小新就对了。 是啦，因为 要造反， 不要搞清楚侯友宜是什么蓝，他讲是本土蓝、欸嗯、 对， 大家讲侯友宜是说外省人在国民党内不待见他嘛，会卡他嘛，那现在外省人在外省捅的包，为什么侯友宜要扛？ 骂他就对了， 对嘛？ 他能骂吗？他敢骂吗？ 不是，因为侯友宜状况下，侯友宜脑袋记不了太多东西嘛，没有什么程度嘛。那你骂嘛？骂人不用程度啊。 你为难他了，到时候幕僚写的时候，他又是关税壁垒分明，所以他可能 要好好爱中华民国就对了。 不是，你就骂一下马英九嘛，说我不认同马英九说的话。台湾人就台湾人，这么简单嘛？ 这个马英九啊，今天在重庆的这个抗战遗址纪念馆，有一个大妈。看到马英九说：“马先生好帅，马先生真的好帅。”马英九两手一摊说：“那怎么办呢？我就是这么帅。”笑眯眯的讲：“一个72岁的阿公，还说那怎么办呢？天生丽质难自弃啊！我就是这么缘倒，那么缘倒的阿公、哦，我真的看到我必须要讲，马英九天真到什么程度？我敢说这个大妈都是假扮的， 真的假？”哎呀，哎呦，你研究共产党的吼， 他前天去长沙夜市，那些人连摊贩都是假扮的。哈？为什么？因为中国知道马英九在中国是有人气的。嗯，如果他今天走在大街上，有人说马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习近平下台，我跟你讲，真的有这种人，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很差。嗯，为什么有那个白发革命、白纸革命？ 是， 所以你看哦，马英九到各个地方去，至少。跟群众都有相当大的距离， 一公里， 他怕有些人冲上去就把你当作英雄嘛，嗯，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些人叫国粉，国民党粉，他们很怀念1949年的国民党，那时候至少有民主有自由，现在没有，反讽现在的共产党，嗯，所以中国是把马英九刻意跟人群啊分开来， 你怀疑那个大妈连大妈都是假的， 大妈都假扮的，还真当真嘞、欸，所以我真的觉得马英九，我对马英九对政治的天真，嗯，那种浪漫。习近平哪里看得起你嘛？而且中国完全掌握了习近平的情感的软肋。嗯，我只要跟你谈抗日，哦，你就掉眼泪；我只要谈你谈祭祖，你就掉眼泪。就太容易挑拨嘛，情绪容易挑拨嘛。所以我觉得马英九， 等于中国的共产党来看马英九是小学生就对了。 对，就是政治上的小学生。你哪能跟我习近平？哎、嗯，薄熙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他的父亲薄一波的肋骨打断。当时在这个。斗争的这个场合上，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斗倒，嗯，关在监狱，关被下放，习近平最崇拜毛泽东，所以对他来讲没有什么亲情，共产党不会跟你讲亲情，讲亲情叫温情主义，共产党人是看不上眼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啊、嗯、要斗争的时候什么亲朋好友都该跨清界限，该斗就斗，结果马英九，哎呀，潸然泪下。对共产党来讲，你哪里是我的对手嘛？ 你看的是摇头的， 当然摇头啊。 就在国内对他纷争蛮多的时候，哈，其实我相信是马英九的友人啦，哈，就特别透过了《镜周刊》有了这篇报道，还蛮值得讨论的哈。马英九此行有为国民党的2024总统大选下指导棋，将两岸论述拉回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哈，刚刚将军讲了哈。一中表的九二共识哈，用实际行动展现他的政治能量以及历史定位。好，这个通篇就是在称赞马英九啦。朱立伦领导的党中央 渴望获得征召的侯友宜，未来在两岸诉论述的论题，必须要走什么尊马的路线了，提前定调。写这一篇，等于就是说，当大家开始对马英九打很多问号的时候，他想要帮马英九定锚，表示他是有政治能量的，他是两岸之间唯一人的。你们把他讲成什么下九流，什么网红 的，搓背的， 搓背的， 抠脚的。 No，国民党唯一一人， 你是知道那是合理的，因为跟中国的一个互动里面，他本来就是你要讲什么，什么时候可以讲什么，然后甚至于还是边走边考核，这以前去大陆的时候都知道， 是， 所以他讲到后面那个应该是有沟通过的，是合理的，而且他先前的时候， 所以他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在跟大学生演讲的时候讲到中华民国四个字。要对方 OK 点头， 应该是已经有一个默契的，或事先有讲过的，所以你会看到，那马英九呢？先前的时候，他说我就讲过，他完全是比较连战的模式，他的一个小当年的幕僚王玉琦的模式都没有突破，所以他自己偷渡了一个台湾，顿了一下总统。但是你看，马上就被讲了，前台湾地区领导人赵春山老师就非常清楚，中国不爽了。那不爽之后呢？所以就安排了那个行程。去武汉那边为人类有贡献，所以呢，后面就说好吧。 哦，这句话也是安排必须要表忠的。 那个行程都是临时加的嘛，我们有一个总统，你尊重他的话，你至少给他一个那个读稿机嘛，透明版的嘛，每个字，连他去那个张自忠将军前面，一个字一个字的练，就是怕再讲错话。所以其实中国那边也不是看不起他了，中国那边完全就知道说现在这个马英九完全被掌握，完全被掌控。但是另外一个状况是什么？朱立伦现在最麻烦。朱立伦一直想要帮国民党打出一个格局，我是讲实话，虽然他选总统不太像样，但是他党主席里面至少一直想要帮国民党开一个新格局。但是现在呢，一个吼吼说， 马英九说小老弟辈我跟你来。 对，那上次江启臣要改九二共识也是被马英九他们挡掉。现在朱立文要开一个新格局也会被挡掉，然后选总统了，选到了一个是吼吼说逮鸡的那种情势之下挡不下来。我是觉得朱立文这次回国当党主席哦，恐怕他心中哦可能会比马英九那个看到那个朱立， 他也不能直接批评马英九的路线。 对对， 他现在也只能 尊马。我是觉得是麻烦的地方，就是那篇文章， 就那篇文章，那就给他卡。然后至于我还是， 我觉得这篇文章是很特别的， 就是有里面马英九系统的人 对 在警告朱立伦，已经立标杆了。你不要脱离，不然你的党主席就不保。但是 那你马英九回来选主席就好啦。 但是另外一个人我还是相信侯友宜一定不知道这里面的差别在哪里。 不过人家那个明信都写得清清楚楚啦，这个知情人士齁，知情复姓明就叫做人士啦，他就叫做知情人士啦。为什么要这么讲？我告诉大家说， 他真的在帮马英九定调。 当然定调， 而且国民党不 是 这 在警告朱立伦，不在 警告他。而且这一次很明白， 警告朱立伦， 这次很明白，马英九的行动这次去是去对话，不是冰斗的，你知道。如果马英九这次去是冰斗是翻桌子，他就不会这么样的文雅，这么样的秀气，讲中华民国那么小声，然后讲总统又被人家纠正又不讲话，这表示什么？ 所以现在是在忍辱求全就对了。 经过沟通，我让你在 某些场合，所以他自己讲张志忠什么先前被人家误解， 他这个哈、经过沟通，有某些场合， 你们走的人是英雄，我留下来的变汉奸了。马英九现在是留下来变汉奸吗？ 因为他很清楚，如果现在中国共产党这种方式继续走下去，会把国民党害死，所以马英九经过沟通。某些场合你让我小小声的说中华民国，某些场合我会说总统，但是你可以立刻更正，这样子我回去对深蓝的有交代，我对国民党的九二共识可以重新定调，因为九二共识你在对岸完全不能讲中华民国，完全总统都被晋升，我回来怎么样跟我2300万人说九二共识是有共识，就变成朱立伦所说的没有共识的共识。所以这次马英九去了，诶，例如在坟前，在中山陵，反正面对死人都可以讲啦，只要面对是已经作古的这些祖先都可以讲，但是面对活人，党委书记啊，是这个市府的这些政委不行讲，所以给了你空间让你各表，可是表的呢是对不会呼吸的人，表的是对于不会回话的人，让你说诶有共识哦，就那么一点点。 好， 而且官媒还没有报道。 诶，这一篇真的是我就是马英九回来今年我先把你定掉。 对。 诶，正好你也是精于国民党的内斗的，这就是共产叫朱立伦乖乖乖啊嘛。 不是只有朱立伦哦，包含叶仁之也被定锚了。 国民党由上到下都被定锚，这件事可怕是可怕在这边。为什么？因为马英九，你仔细看，他前面三四天没犯什么大错，他前面三四天没犯什么大错，说然后有偷渡一些总统啊、中华民国、民国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后来到上周三的时候，朱立伦就定调全党挺马英九嘛，对不对？ 对， 全党挺马英九。朱立伦在中常会的时候就开始帮马英九讲话，然后连叶元之这么。那种泥鳅都开始帮马英九讲话，对不对？这是最混的，都开始帮马英九讲话。 最混的， 人家很会圆呐、啊， 最圆滑的都帮马英九讲话。比方说，国民党定调， 一开始是安全的， 对，可没想到礼拜四整个歪掉嘛，礼拜四早上跑去看抗议博物馆嘛，对不对？所以变成说国民党转弯转不回来嘛，他硬着头皮挺下去。可问题是，你真的挺马英九有票吗？这是很现实的嘛，就是。挺马英九有票，那国民党就派马英九出来选总统就好嘛，这是大白话嘛，或者说请马英九个代理人出来选总统嘛。 所以他走歪了之后呢，他在国内的知情人士要再帮他重新 定锚嘛，跟 别给我吭声。 未来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就叫马英九路线嘛。 哇塞，好可怕啊！ 真的是可怕哎、欸，因为为什么是可怕？因为马英九在台湾没有票嘛，他这没有票，你看连柯文哲现在。都趁着机会开始跟中国开始说什么中国不要这样子啊，什么骂中国嘛。这两天柯文哲言论都在骂中国，因为柯文哲是嗅到了马英九那个不对劲嘛。 是 马英九这种是把国民党往 15% 去压缩嘛。对不对？可问题是能怎么办呢？难道现在国民党全党开始在骂马英九吗？没有嘛。所以 那你不是叫侯友要开始切割他了？ 对，所以我给侯友宜灵药嘛，这 85% 票你不拿，你去拿 15% 的盘，因为这 15% 是天生瞧不起你侯友宜的人，都外省人嘛， 他得罪不起。 对，所以被绑架了嘛，你被 15% 绑架嘛。可问题是你有 85% 的，为什么不去争取呢？所以那篇文章去定锚马英九在台湾的两岸路线是马英九路线。国民党未来不要啰里吧嗦，你要谈两岸去问马英九。 我觉得国民党真的是，这叫什么？ 真的是 有苦难言，是不是？我说真的啦，你在台湾没有能量，你在台湾不被尊重的话，你只能在国民党内定国民党的调， 而 国民党支持度只会越来越低。 而且他这个讲完之后啊，他就变成国民党的闺女，就是变成朱立伦、 柯人。 马英九就说：“你看哦，我敢在。”湖南大学讲中华民国， 国内大家听不懂啊。国民党的朱立伦的紧箍咒， 对，就是定海神针啊。你朱立伦只能看着我走，所以马英九这次回来台湾之后，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他要重新塑造我马英九路线是可以执行的。而且你朱立伦，你不敢在中国讲中华民国，我敢啊。所以我觉得他在国民党内的两岸路线是定为一尊。 最怕的就是猪队友齁，民进党其实对国民党比较好，民进党已经呼吁朱立伦侯友要悬崖勒马，勒这只马。台湾民众78%是认为两岸就是互不隶属的，不是你马英九说的算，78%是两岸互不隶属的，75%反对一中原则，反对九二共识的，81%不认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的，好不好？张雅琴齁、哦、直接说了齁、哦、国民党2024一定败选，有这么夸张吗？ 我不敢说2024温年啊国民党一定败选，但是从现在整个如果对于国家的一个定位，国民党是走回过去马英九的一个路线的话，危险也很难选。我举个例子，2020年齁、哦、我已经在这个文山区跟中正区那个古亭那个地方，就是赖斯堡的选区，他跟阮昭雄两个人选。本来赖世宝在那个地方是经营非常久的，结果那一次他画，那本来他的口号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是用九二共识，双高贝安啊，你看不在整个看板全部都拆掉，他感受到了要修嘞，连在文山区，你在那个地方是比较非常深蓝的一个地方哦，选到最后赖世宝都不得不把他的看板九二共识给拿掉。所以也就是说，在国民党在第一线打仗的人，哪怕台北市，哪怕是说在国民党的比较深蓝的地方，他们也去感受到台湾的主流民意到底是什么。国民党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反而会觉得这个问题哦，国家的一个意识的问题哦，你说用选票来竞逐对还是不对，我没有意见，但是政党要很坦白。对民进党来讲的话，我们也不用装。你说总统这一趟出去，总统的内心的一个想法，老公一定说你就是抹台独嘛，国民党的想法就是说你看嘛，你这个就是挑起两岸的一个纷争嘛，但至少我们可以很诚实的传达给国内， 台湾我们真的认为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一个国家，这一点我们的本质民众不会怀疑的。国民党呢继续主张的话，其实如果你真的想统的话，那告诉民众也是好事，让民众好好做一个评判。一个国家的一个总统，一个领导者，你是什么，你要让民众知道。你不可以假，我为什么说不能装？马英九就是啊。 你讲得很好啊。侯友宜呢？ 啊，所以啊， 侯友宜有没有讲清楚呢？ 所以啊， 哎，侯友宜最近发现战场不利哦，他又不像李正浩讲的哦，直接骂马英九就对了哈、他转弯啊，提到物价上涨的三大解方啊， 看我们困难点在哪里， 聊猪价的价格。 连战难得没排公开行程，新北市长侯友宜4月3号私下拜访市场，当天就在脸书发文向中央喊话，面对波动物价，畜禽产业部分应该从产业链检视汰换老旧设备及饲养厂房，被解读是为了选总统暖身。但是 提出的三大解方其实呢就是现在中央政府一直在做的事情。 透过脸书大谈民生，上任100天是否廉价，但各种出炉民调数字并不好看。根据山水民调公司所做的连任直辖市长施政满意度，侯友宜输给台中市长卢秀燕，六都市民光荣感，新北市也在后段班。3月底民传大学民调，六都市长施政百日好感度，侯友宜更直接垫底。现在透过看基层问题发生，让人联想到当年韩国瑜走的庶民路线。 庶民从来不认为警察是庶民，韩国瑜建立的半路绕跑这件事是非常不道德，他不但会选不上总统，而且还理应被罢免。 他不会是韩国瑜的，那这篇当然是用来刷一下存在感。我觉得主要是躲马前总统。 国际视野两岸论述的拼图至今空白。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开出书单，包含美国总统的七门课、红色赌盘等等，要侯市长好好阅读。 请侯友宜市长在没有公开行程的状况之下，好好在家好好啊读册。 要侯友宜专心市政，你又要他去看国政的书，所以你们是不是逻辑错乱？ 侯友宜想迈向总统之路，在大本营的人气却出现危机。起手是从庶民出发，但有更多难题无法回避。 这个跟朱立伦一样，朱立伦发现苗头不对，开始说你们政府三缺，什么政府三缺？他现在提出上涨三大解方，我跟你说，这个 国民党一定会，国民党一定会昏倒，一定会觉得说啊，你现在赶紧补习啊，结果一补习以后，大家只会说他缺什么就补什么，至少你像创下胸讲，你要拆题啊，你是全部都拿考古题，这个是多久以前大家在讨论的一个议题，现在变成说老共今天说我要实弹演习，然后侯友宜说。我们不讨论飞弹，我们来讨论鸡蛋。侯友宜最糟糕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是这个是民众关心的一个议题，但我觉得可惜了。讨论两岸你不跟，你不提出你的创捷，你会觉得太困难了。蔡英文到美国去，你至少这个你稍微要自表达一下支持。你说那都不会说，说的都得势人，不然来讲鸡蛋。 他不是这样， 不讲飞弹讲鸡蛋。 是因为二月的时候郭台铭讲过鸡蛋考古题，所以四月的时候讲鸡蛋 安全。 然后现在这个物价的问题前面讲了很半年了，所以拿这个考古题安全。所以我是猜五月的时候他会讲费。 可是问题就是说 要 delay 2个月就对了。 你说侯友宜谈这个议题跟国民党在对打了。国民党上个礼拜在讲什么，如果大家意识再清楚一点的话，就在讲说你看那民进党在执政了、一直在撒钱了、连民众党也出来打这个啊，他就一直在讲说你看又在补助了又在补助了。侯友宜今天的讲法是说，嘿，会欠人哦，就是生产端、运输端、跟消费端，你政府处理了不好势。他不晓得这个整体来看，就是因为怕涨价。我蛋如果给你涨价了以后啊，你那个早餐店蛋饼一定涨，蛋糕一定涨，到最后会变成什么？通膨，会像美国一样，现在花了那么大钱一直升息要打通膨，政府现在就是说。我要把你这个物价给压下来。 侯友宜这时候，想要企图哈，要营造形象，就我也不跟你讲那些政治口水，好什么一桶两桶什么桶，他不讲，他直接说民之所欲藏在我心。我讲的是比较文言文啦哈，他就来讲物价，他这个讲法这样切点，讲一大堆啦，这边回归市场机制啦，健全产业环境啦，这边加强供销产业及时监控。 我都讲伊乱讲啊， 他转这个弯有好啊不好？ 他没，我知道他企图就是说我们来讲民生， 我是做实事的人， 我们不讲口水。可是他这个也不是实事啊，我为什么这样讲你知道吗？他说从生产运输到消费端他讲的，我就说他讲皮毛嘛。 国民党刚刚在讲说民进党撒大钱，为什么这个也不住那个也不住？赵侯友宜的讲法是要怎么样你知道吗？提升那个养殖的一个方法，这个产业链光解决这些养鸡蛋笼这些设备，不爱好那个候鸟飞过来放个大便，然后就变成禽流感，光这些提升要花多少钱？光鸡笼2000亿，这一次农委会提了多少？100多亿而已哦。所以侯友宜，如果你只是在讲真的，你应该跳出来骂，要跟国民党骂不一样，不是乱傻逼，应该讲说你为什么只编100多亿而已，你应该编2000亿才对啊。所以国民党那个侯友宜也画错重点啊， 所以你就要转弯转错弯， 转错了，而且那个方法药方不对啊。 将军，侯友宜转弯啦，他两岸问题不是他的长项嘛，他来讲民生物价。 人家跟你讲两岸，我跟你讲鸡蛋，人家跟你说这个国际关系，我告诉你物价很贵，这不就是牛头不对马嘴吗？好，那我们就说也不错，他至少提出了三个方案。我只问一件事，请问这三个方案侯友宜的新北市哪一样做好了？你不能够物流吗？你不能够平均你的这些物料的价格吗？你哪一样做到了？那你既然你在新北市都做不到，你提出这个问题在哪里？你新北市有没有农业局？ 后做代机。 对，后做代机哪一样做好了？你一直说呵呵做代级，哪一样做好了？新北市的蛋不贵吗？如果今天新北市很厉害，我人口最多，我地方最大，我做物流妥善的分配，我让新北市的蛋价全国最合理，我告诉你了不起，你提出来我做到了，我有经验，你都没做到。你一个新北市的市长，你说呵呵做代级，你做好了哪一件？那你不是一样只会呼口号吗？ 新北市本身就有农产运销公司， 对，你自己有 做好哪一样？为政者用心，人民看在眼里。你再问我一遍，我回答给你，快点。 那这就会永远让这些记者觉得你很无聊，为什么？ 为政者用心，人民看在眼里。 那放之四海皆准啊！你问所有的这个将军说，你要如何来做好这个反共大业，如何维护台湾安全？整军纪武，完成备战。 将军最为来的是袁之， 你们 人家问说袁之，你要如何去帮侯友宜？ 你们这些来宾嫌侯友宜太无聊是不是？广告之后回来，我们跟你侯巧徐巧芯 新北 大战。 想选立委其实没关系，好好论述你过去市议员时期你做了什么事情。那人家也是高票让你继续选市当议员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不要当议员，你要当立委？你是不是有什么更远大的志向，必须要在立委期间好好的实现？费鸿泰委员没办法做到的，你可以做到，你好好讲嘛。你最近的诸多表现真的很像红卫兵哦，不要说老的、小的、年轻的，大概都给你吓到，连费鸿泰，你对费鸿泰根本是包抄战术。我觉得费鸿泰这辈子大概没有那么怕过一个年轻女生哦。我们来看 VCR。 所以我真的是不知道哪个狗头军师去想出这一招的那我就希望说我们有一场公平的初选。 再度开杠党中央，新费大战持续炮火四射，因为传出国民党为了平息内斗风波，也拟将立委初选时间提前，让徐巧芯气得跳脚，高喊就是保障现任。 如果真的把时间提前，基本上对于我们挑战者而言，这就叫做没收初选。我们已经花钱制作了包括相关的文宣，大家可以看到，不要在背后用这么多的小动作，那胡搞瞎搞。 他们两个人都同意要求提前做民调，我可以考虑啊。他如果没有要求的话，我单方面的不是考虑的选项啊。 直到徐巧芯反弹很大，北市党部主委否认将初选提成提前，但徐巧芯现在对党内制度毫无信任感，气到上节目痛批，除非爸妈是特别的人，不然在国民党就是会比较辛苦，让台北市长蒋万安躺着也中枪。 我想现在在初选阶段啊，我想当然一定会有彼此竞争。 没有，这其实也不只是国民党哦，民进党也有一样的现象。 急着撇清没特别针对谁，但费心两人天天开内斗新战场，也让党内同志看不下去。 真的杀到刀刀见骨，如果变成无论是费心或心肺的话，我觉得搞不好都要做心肺复苏术了。赖很多人都在问这件事情，怎么说啊？党中央好像台北市党部都在睡觉一样，都家里面没有大人了。 就算费鸿泰不愿再回应，徐巧芯依旧战力满点。这场资心裂肺大战，就怕把团结打到心肺复苏成功，也去掉半条命。 有些内幕其实没有当事人讲，我们真的不知道啦。我刚真的。我觉得秦慧珠讲的没有错啊，我真的，他说其他党都在看国民党笑话、啊，我刚才讲这个事情，我真的也忍不住要笑出来，为什么哈？来，秦慧珠说他参加松山区的这个傅盛礼的基层活动，哦，徐巧芯带了好多媒体哈，他有 秦惠珠显然有一点不爽啊，所以他说我还在台上还没讲完话齁，他就开始拉票跟选民握手。费鸿泰作为跑基层跑得很勤的人，没有出席这场活动诶，听说费鸿泰就是在躲徐巧芯，两个人原本二号都要参加无心市场的扫街，费鸿泰啊，徐巧芯被来赶紧找，跑到了中仑市场，没有想到徐巧芯听到说啊，费鸿泰去中仑市场，把个总体追着费鸿泰说我们要来辩论，所以才发生了徐巧芯跌倒的事件，然后带起他来，他就是追着费鸿泰嘛。哎，连民进党初选都那么不精彩，人家这个很精彩哎。 不是，你说国民党这个哪叫精彩？我们当然希望说他，如果大家论把这一个论述成是一个精彩的话，那、啊、我们期待他这个戏码可以继续再 演下去。要论述精彩，对不对？ 你说黄如锦如他这个身为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的主委，他出来讲的是什么？和解，和解。为什么讲说是和解？靠，我很难去想象说你要一个要选举的人。那这样比如说正浩也要选，然后呢元智也要选，然后你正浩每天跟着元智后面去跑，你就蹭人家声量嘛，你就是故意要引起这样的一个冲突嘛，这个我们都没有意见啦。可是我会觉得慧敏刚讲的对，你说我当了一个议员呢，最主要是说你一点红功绕跑嘛，那也没关系，你想选你应该是讲说那个议员太没有挑战性了，你看我一选就选那么高票，我不想当了，那个没兴趣了，我要来挑战立委，你敢这样讲那也 OK。但是他在国民党里面，他是连这个年轻人是很有声量的。我每天在立法院都会碰到费鸿泰，都会同电梯。啊，看叶斌德呢，一等啊，兄弟啊，王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一等啊。也就是说，他的想法就是说，欸、我卡在马州人岛呢，哦，啊，我马这个议员呢，啊，我当立委是当的比较久，变成比较资深而已。他的意思是说，你怎么这样子就把我变成我是一个老头子，他是有战力的，他。费鸿泰在立法院里面，我平心而论啊，他是比较深蓝的那一种意识形态， 他新党的啦， 一个深蓝， 对 啊，但是他在立法院，他确实是有专业的，他是资深，他问政其实真的也是专业，他只是因为当了久资深，徐小清当然趁着这一点就是说，你是老的，我是年轻的，我声量很高。 哎，啊，我请教你几人哈，我请教草鞋联盟的同事好了，徐小清的专业是什么？ 唔知道， 吵架。 是不是 吵架？ 费鸿泰他是会计专业， 对， 好，没错。 那我不知道徐小新的专业是什么， 没有用。其实政治人物没有什么专业，艺人自己没专业，他专业 他怎么用口腔的啦？ 多的是没专业的人，对不对？我觉得政治人物不见要专业，马英九有什么专业？马英九专业舔共啊。 所以你护航你的小师妹？ 不是，我觉得徐小新问题不是有没有专业的问题，我觉得他的问题是哦。他跟费鸿泰的互动，我认为他设定的战场，我想象中，我若是徐小芯，我会设定成我是被费鸿泰欺负的那个人嘛？嗯，哎，怎么设定到是你欺负费鸿泰的那个人？刚那个 招美玲， 对啊，刚刚那个新闻是费鸿泰看到徐小芯照他播耶，这个都不好，赶快离开。那你不可以设定成费鸿泰是被你欺负的 哦？你在教他哎？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那偏偏 有啊，他有跌倒啦。他被欺负啦，跌倒了。 他是被机车绊倒，后来看到旁边有机车了。那可是问题是，如果其实是费鸿泰的团队推他，哦，这可以逆转哦。可是也不是嘛。对不对？可是偏偏费鸿泰70岁，对不对？ 68， 68就快七， 年轻气盛哦。68是年轻气盛。 可是你看台北市费鸿泰这种老的也居多啊，对不对？他费鸿泰很容易得到那种老人家的同情票，所以我觉得大战略设定是有错误，就是徐小芯不该是去欺负费鸿泰的人， 变成气牙牙了。 对，那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党中央，尤其是朱立伦三个人哦，朱立伦、黄丽锦如是国民党市党部的主委，还有蒋万安这三个人，在这一次的心肺大战中的存在感低到让我觉得说是无能， 没人敢惹他。 我公开对， 没人敢惹徐小芯。 这已经不是 徐小芯那天好像在媒体讲一个朱立伦什么话，朱立伦忙送他一个 iPad 啊。 对啊，这两年前的事情。 你骂朱立伦骂成这样，他送你 iPad 吗？ 没有，我觉得徐小芯比较凶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朱立伦这件事情哦， 你刚才蒋万刚那个样子， 对，蒋万还没有去谈哦，所以我觉得要对比一个人叫做陈其迈，就是陈其迈在两个礼拜前还三个礼拜前把整个高雄的盘搞定了嘛，我当然理解市长要以市政为主，可问题是在这个关头，你市长就是这个城市的老大嘛， 你要领导人要有领导人的 样子，对，你要既然瞧，你要既然处理，谈到一个大家都很顺畅的状态。 对不对？然后圆满的状态，我才会认为你蒋万是未来可以扛国民党的招牌的人嘛。 蒋万没办法处理啊， 蒋万到现在都说还没有跟他们两个聊过。 你觉得他能处理吗？他有能力处理吗？ 他能处理就有能力处理，他不敢处理就没有能力处理。很多事情是能不能的问题，嗯，对不对？ 所以我会推荐一个人，连陈伟杰都可以处理掉的侯友宜。 侯友宜啊，侯友宜再怎么不沾锅，他也知道这拖我要下来处理嘛，我不可能假装没有。 所以你们要推他进坑了就对了，不仅要骂马英九，还要处理这个背心大战， 还没有处理就受伤了， 不沾锅。 好，那我都同意。那蒋万不处理 OK， 那朱立伦你总要处理吧？你是党主席哎、欸， 他推给黄礼锦如。 好，那黄礼锦如你总得处理吧？你是市党部主委。 黄礼锦如说：“我们提前做民调好了。” 对，那怎么可以提前做民调？ 也不可以提前做。 马上被骂。徐小新马上说：“哪个狗头军师想的？” 对啊，你讲好是什么时候做民调就什么时候做民调。还有说决定约定好跑1000公尺，到现场说改跑100公尺的，不可能吧？ 于是暂停， 都乱搞。 没有，这国民党已经完全被徐小新给打乱了。现在国民党里面简直把徐小新真的当成一个烫手山芋，谁都不敢碰。蒋万安还没有开口诶，昨天徐小新讲什么？他说我真的齁奉劝年轻人想要从政千万不要加入国民党，这个党没有前途，你未来根本不能出头，除非你的爸爸是不得了的人物。这在讲谁啊？ 蒋万安 讲，这不就蒋万安吗？蒋万安心想：哎呦，哈啾，我还没讲话嘞， 我还没惹你，你怎么惹到我 了？你干嘛点我？所以说现在就是这样子。现在徐小新他的这一套哈，对党内同志尤其人人自危，因为对其他的国民党以外的人没伤。嗯，因为我不需要你这群群众， 不是我就没有伤。大家真的在看笑话？ 不止他们说国民党以外的所有全国人民都在看笑话，因为太精彩了。你这个简就是地图炮乱射啊！嗯，你在这个市场里面，你看市场徐小新经过掉，大家都远离哎，大家都怕碰到他，这个碰到他不得了啊，对不对？什么时候上头版头条不知道啊？ 我觉得费鸿泰最近身体状况变了，因为要赶快跑。 不过 北离， 不过费鸿泰这一招高明，真的不愧是资深的国民党党员，这招高明。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你吧？ 对， 这个人 我躲你总可以吧？ 我躲你总可以，所以费鸿泰一定问说：哎，明天这一场。他会不会去？他会去，我不去了。因为你不要看哦，不止费鸿泰，是费鸿泰们都不会去参加这些基层里民，还有基层国民党党员的这些党员都是哪些人？都是60岁左右的。费鸿泰不去，这些党员也不会去哦。他说：“哎，我也不要去了，我也不要去。”真的，为什么去了？万一给搞上党面，搞上版面，不容易嘛。所以大家都躲。但是徐小新他就要营造这种方式，就是我让你费鸿泰，你拉不到党员票。我既然这三层我拉不到，我让你也拉不到，我用这个厌恶感，用这种所谓的侵略性的方式，让所有党员不敢出面表态，一表态，你看你们就是破坏国民党新陈代谢的蛀虫，还有这种方式，这已经完全颠覆了国民党的三观。所以我觉得你冲撞体制 OK， 你不要撞人啊，你真的在撞人啊，撞这些资深的党员，撞这些资深的从政同仁。 好，徐小新他讲齁，青年从政建议别来国民党，除非你爸妈是特别的人，这真的是一炮又打到了蒋万安。 我真的觉得这个啊，徐小新是无后坐力啊，这个自走炮啊，看到哪里打到哪里。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国民党这个酱缸文化，哎，整个党啊没大人嘞，朱立伦也不处理，然后推给这个市党部主委，然后马英，然后朱立伦呢那个就这个蒋万安也束手无策，整个党就看着徐小新跟费鸿泰两个人这边刀刀见骨，这场闹剧还要再演下去，要演到什么时候？国民党的好感度在去年12月，这是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因为126民进党惨败，国民党过去都是好感度就输给民进党，诶，去年12月31-30还赢民进党1%哦，可是你到经过三个月，国民党狂掉 16.4%， 剩下 23.6%， 民进党增加了啊，3.3%， 达到了这个 33.8%， 一来一往差距变大，为什么国民党会掉这么多？诶，掉这么多是很可怕的事情呢，就比方说减少了 8.3%， 那是什么误差范围内，国民党跌了 8.3%， 那我觉得这一个警讯就是再这样下去，大家看到的是国民党因为去年1126大胜之后根本不在乎嘛，不在乎国是大家的观感嘛，南投补选也输嘛，所以才会 跌了8%嘛，可是他还不知道改进，还不知道这个改革，还在任凭党内互打。 没有，那个傅委员有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就是那一区， 他 两个比较激烈一点， 因为他要选立委，你要小心点。 那一区比较激烈一点而已啦，我觉得这个也没 有 办法。 你的选区里面有没有？ 因为他们两个说实在就是互相有一些攻防嘛。你说他实在有做什么这毁坏党誉的事情也没有嘛。嗯。但我是奉劝说，旁边的人就不用加油添醋了。像今天又有一个那个立委李德维不分区就说，今天是儿童节，天下所有小朋友要快乐，别因为加入政党嫌弃爱你的爸妈。不是他这个又不是又给徐小清添柴火，徐小清要骂他，我真的觉得旁边人不用，特别是像这种不分区立委，因为不分区立委不会知道我们选举人的辛苦，像你的那个李正浩也选举过嘛，一票一票拉票。 哎呦，你要往他伤口撒盐哦。 对啊，而且不，你看李德威他是不分区立委，李正浩也曾经是我们不分区立委，31名，但是李德威就12名就当了啊。嗯、 李德威的父亲是大法官李志鹏哦。 不，对，所以跳出来又天才。 他们家的学校是很多人要关缩进去的、 欸，所以就我没有讲， 他真的爸妈很特别。 对，那像刚那个秦慧珠秦姐是一样啊，也出来说这边骂。 那秦慧珠真的是我们桃园寄存出来的， 他讲实话，他讲实话， 基本上就剩10天而已了。这10天大家就让他过去，很快就结束了。那 你们年轻人有没有支持徐小清啊？你们同样是在国民党内敢扣短喊的少年郎。 我觉得大家就是很支持他去冲啦，但是他用什么手段，我觉得大家就各自就是决自己选自己承担啦。因为像费鸿泰一开始也确实也是有点情绪嘛，把那徐小清退群组啊什么的搞到，然后两个好像在这个夹签戳来戳去。我 难道要是你不退吗？要是你不会退他吗？ 我觉得这东西很容易被做文章，特别是你推人家群组，徐小清就会讲说：“哎，你怎么那么小气？”我就因为我们国民党支持者是， 所以你觉得牙一咬，国民党牙一咬，出巡完定于一尊就没事了。这个 我觉得 风波就化解了。 重点就是说事后有没有办法团结缝合，这才是关键的。 我觉得可以针对彼此针对政见理性的讨论，而不是用这种人身的攻击。 没看到这一块， 甚至前天徐小清去紧追的费鸿泰就跌倒，那。人家说中国叫碰瓷啊，嗯，就一个瓷器碰到了破掉、嗯，中国很多人就跑到那个汽车前面，哎呀你撞到我了，哎呀倒在地上装逼，然后要跟你让哥赔我钱，不就这样吗？嗯，就是碰瓷嘛，玩这一招大家看不出来才要难看嘛。 黄丽锦如说没有，他没有他这么多镜头，他不会装碰瓷。 没有， 你说初选之后无法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所谓的资深的党员跟年轻人撕裂，他甚至公开说年轻人想从政不要进国民党了，这个党你爸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完全的，这不是撕裂了吗？那这些年轻人如果被我们出现，他会进去被我们干嘛？他说原来你们这都是权贵。